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香港政府前几年就跟我们讲，高铁有效益，今时今日见到每日得个小猫三四只，不要说赚钱，只是营运开支每年每月都不知道要多少钱。香港政府前几年又跟我们讲，港珠澳大桥有效益，可以增加香港的地位，密集密集咁样。而家净系睇到每日车流啊，真系少到可怜。前几日等巴士的人仲要等几粒钟，都仲上唔到车。咁结论可唔可以理解为，香港政府讲得俾我哋听嘅任何嘢，都千祈千祈唔好相信啊！嚟紧仲有个第三跑同埋东大屿计划，希望阿 Win 喺有生之年可以见到真系。真是有效益啦！我是强哥新闻者阿 Win， 消愁手法层出不穷，楼上咖啡美人饭局成为城中热话，呃饭食已经衰噶啦，仲要个美人都是呃你嘅，就更加是贱啊！而另一边厢，港珠澳大桥呃呃氹氹咁多年，揾咗唔少钱，好啦，俾贵咗啫，唔好介意，试下坐下一小时生活圈，睇下几方便啦、啊。系、哦，车程真系唔使个钟、啊。不过排队排了两三个钟咯，正唔正先？同靓女一样啊，各花入各眼，好过人嘅。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承接翻上一节啦，我都始终觉得我哋香港人咧，都系一个比较包容啦，同埋比较灵活变通嘅一个社群嚟嘅。点解啦吓？话咧早前咧，解放军咧就去郊野公园清理场地，但系冇申请许可证，当然亦都冇带许可证啦，因为冇申请啊嘛。咁咧，我哋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忠咧就话：，哇，其实咧，打完风咧，啲郊野公园要清理噶，咁大家咧就唔好转牛角尖，就执着解放军有冇证件。嗱，你话我哋香港人冇灵活变通咧，但系时啲解放军咧喺条街杀人咧，或者喺条街随便拉人啊，执法任务咧，都系话唔好咁执着啦。我哋香港人真系唔可以太执着噶。我系强国生还者白奇，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 者。 大家好啊 ，Hello， 系冇执着啊， 不用分得那么细嘅变奏版啫。而家都開始中港融合噶啦，即係譬如語言啊、騙案啊咁上下，好似我哋嘅引言講嗰個美人飯局啊，即係我哋聽落就好似好新嘅一樣嘢咁樣啦。咁、但係原來聽講啊，即係我哋所以而家我哋可能睇下有冇啲咁樣嘅類似可以分析俾大家聽，即係呢個所謂嘅酒托啊、飯托咧，喺內地咧係曾經即係都好多年嘅一啲舊橋嚟噶啦。係啦，喺香港今次就大家第一次見，咁啊當堂嚇一跳咁樣。 即係其實呢個酒托飯托， 大家中過幾多次啊？ 廣東話有冇呢個字？ 冇，我首先想講， 我未聽過。 係點解我哋講呢單嘢先？咁話説咧，近排咧，我哋聽眾咧，如果有睇開新聞咧，或者上下網咧，咁 都應該知噶啦。 都應該知咧，就話咧有啲所謂，即係我好嬲嘅，真係有啲人自稱自己美少女，但係自己網大家聽眾自己上網 search 嗰樣啦。 我覺得個新聞個焦點都變咗喺嗰度，即係講緊有間樓上咖啡，個老闆娘好似幾靚嘅，係啊，咁咧就即係招募一班嘅美少女啦。咁啊喺度運營個 WhatsApp 啊、WeChat 嘅、Facebook 嘅咁樣嘅一個 account， 跟住周圍有人食飯咁樣。其實件事即係嗰個道德上、手法上，我覺得有啲問題。咁但係法律上嚟講啊，我覺得問題都未係咁大嘅。 嗱，我要補充少少，個所謂食飯咧， 係 食咗800蚊啦嚇，食咗800蚊係兩碟爛鬼， 係啦， 所謂。 可能你快餐點咗不如意粉， 係 啦，或者類似沙律嘅物體， 佢就唔得道中有道，即係道有道咧，就喺呢度衰啦。呢度就俾人哋覺得佢即係太衰又衰得太緊要，就是、一嚟咧就係嗰啲飯就嗰啲嘢食非常之難食。你知道其實嗰啲嘢食咧係普普通通啊，我諗啲人都即係、算啦，呃餐飯啦咁樣。佢就係好難食，之餘咧又好貴啦。你大家去食飯兩個人嗌兩三碟嘢，嗌到800蚊，即係都真係幾貴啊，係咪？係啦，咁跟住最令人齒冷嘅唔係兩樣。就是那個美少女的真身，是啦，如果那個美少女的真身不是差那麼遠，就是真人和封面差很遠的第一名的，都不會令到人家那麼聚焦的。 其實大家小個有沒有麥當勞呢買一個 character 叫滑嘟嘟的，我都一看這個美少女覺得她好像滑嘟嘟的真人版 我覺得她像誰有點像李詩嫣， 李詩嫣都有點像， 李詩嫣靚一 點都有點像喂，其實嗰個我就雖然係你話舊橋新用啦，但我又幾佩服嗰個老闆娘咧，即係佢能夠 run 呢一條橋，就聽講佢即係我睇過少報道咧，聽講佢run 呢一班嘅 sales team 啦，亦都 run 得唔錯嘅，即係嗰班美少女啦，咁都當佢好似姊妹啊阿媽同個女咁樣嘅關係啊，咁同埋我估啊，即係新聞報道嘅嘢都係搶 flow 噶嘛，佢嗰 team sales team 咧應該唔係個個都咁。样衰嘅 系咩？ 我估啊，我估啊。如果俾你做新闻啊，你都揾个最样衰嘅出嚟抢 flow。而家大好明显知点样去咯，去咗嗰个美少女嗰度， 系啊， 去咗嗰个貌似好美李思嫣啊，吓都 起埋底嗰度啊，对， 系啊，真系 咩？系啊，住边度啊？啲病人起晒噶咯， 咁惨啊！ 系啊，即系连灯仔起。 但系你哋两位，即系我自己讲真啊，我真系未中过。 我知道白奇有朋友中过嘅， 我听讲阿 Vinny 都有啲朋友。 我朋友百几中过， 讲嚟听下喂，点 样？喂，你当年系点样嘅？ 嗱，其实咧，我嗰个朋友咧就笑我几次噶啦。咁其中一次咧，我好似以前都喺节目提过嘅。咁咧就有一次喺北京，咁咧。咁咧，我嗰位朋友咧就喺王府井大街度行街咁样啦。咁咧就突然间咧撞到一个女子讲中国人样嚟嘅，同佢讲英文。咁咧就话我係咪之前見過你㗎？咁、我朋友一臉狐疑啦，咦係咩？邊個見過啊？咩啊？咁跟住唔係喎，真係見過你。 流利英文嘅頭先講呢度， 流好流利 ，OK， 兩邊都好流利 ，OK。 咁跟住咧就，咁啊，唔緊要啦，不如我哋 飲杯嘢啊， 去飲茶啦。聽日我今日都唔得閒啊，咁樣。跟住我朋友就。我飲咯，橫掂冇嘢做。 咁正，飛來豔福嚇。 係啊，咁跟住咧，好啦，第二日就去咯。 咁當晚冇任何事情發生噶啦。 冇，我朋友嗰晚病緊。咁跟住， 係咯。我同你食完晚飯，佢出嚟都冇事。 唔係，情深款款咁講，有啲嘢唔使一晚做曬嘅。 咁跟住咧，就第二日咁，即係大家搣咗啦，咁就去咗。咁嗰個女子又帶咗我朋友咧，就去咗北京有個。類似茶館，其實三層高嘅，我聽翻我朋友講， 又叫做唐三樓， 唔係三層高咁，跟住去到就真係飲茶，即係飲咩茶？飲中國茶，即係嗰啲 食點心嗰啲飲茶， 冇食點心， 齋飲茶 ，OK， 係啦，咁跟住。咁大家言談甚歡，就覺得大家相逢恨晚嘅感覺啦，嚇 ，OK， 最後埋單，嗱，淨係飲咗少少茶，飲咗幾杯茶，飲咗700蚊人民幣到啦， 700蚊人民幣，呢個係發生喺好幾年前噶嘛？ 我個 friend 講緊10年左右嗰段時間嘅，都唔係啊，真係唔少錢噶啦， 都真係貴啦。我覺得呢個成個 case 啊，其實最大問題都係俾人覺得有少少係即係太過開天殺價。即係如果嗰件事咧，如果我咁諗下，我唔知係咪啱啊？你咁樣講，如果嗰個價錢係一個稍為公道，譬如話頭先講，你話飲咗杯茶，飲咗幾杯茶。去當一啲比較貴嘅咖啡啊、Starbucks 啊嗰啲，當60蚊一杯啊，180蚊、200蚊人民幣咧，我覺得就可以接受。 咁嗰個滑嘟嘟賺啲乜嘢咧？如果帶你去 Starbucks？咁你係而家帶你去一間去夾埋嘅一間 M J 意思係話嗰間嘢收費平啲，因為好似Starbucks嗰啲價錢， 咁都係冇錢賺啦。 都咁你都係一個招來生意嘅一個手段咯。 作為呢啲狗公，即係我唔係話白旗啊， 個朋友 作為白旗朋友啊，作為狗公，佢都係希望啊一親芳澤咁樣嘅啫嘛。佢唔係希望同你話今次喂依間嘢好食喎，屌以後餐餐都嚟。食日日都嚟食，唔會噶嘛。 同埋呢啲女子咧，係捉 啲男人嗰啲，即係第一嚟就想一親香澤啦， 自以為自己好英俊瀟灑。 二嚟咧就即係唔多唔少有啲即係男人要面，即係唔衰得嗰啲心態，就話你張單嚟到，你男人老狗你咪唔俾啊嘛，即係嗰種。結果我朋友真係冇俾嘅。 嚇！真係㗎？ 因为个朋友 走到咩？ 就后屘话我冇喎，冇现金喎，跟住咧就系咁样湿咗，唔知200蚊港纸俾佢。吓，咁跟住咧，咁佢催我朋友唔着， 报警咯， 吓， 报警咯，就唔系咁打你咯， 报警，即系最后即系有后续嘅两个咁，但系讲多啦。 OK， 咦？但系我听你嘅一个朋友咧，件事喺贵州亦都有出现过嘅喎。 云南 喺云南，系啊系啊，要唔要讲一讲朋友嘅经历啊？伯奇， 又发生过咩事咧？今次 系啦，话说咧， 走托定饭托咧？今次 一个朋友嚟嘅，今次就接近走托啦。 嗯， 咁头先就叫茶托啦。 嗯。 咁咧，我喺云南嗰个地方叫曲靖，咁曲靖咧系一个我谂三四线城市嚟嘅，即系喺中国嚟讲。咁咧，话说咧，我朋友咧佢都即系比较风流啦吓，咁咧佢都会喺啲网上识下啲朋友咁样嘅。咁话说佢嗰阵时当年啊，仲系用 QQ 嘅， 假设朋友叫阿 Win 啦，系啦，阿 Win 就用 QQ 嘅， 系阿 Win 就用 QQ 咧，就识咗一个女子，咁啊倾咗一阵偈，咁大家都觉得有相逢恨晚嘅感觉， 又系呢啲嘅情段， 系 啦，又系 QQ 度觉得好相逢恨晚， 即系咁倾偈噶嘛，有心灵上嘅交流噶嘛。 跟住咧， 好啦，咁跟住咧。話說阿 Vin 咧，咁都間少出差噶嘛， 係啊， 咁有一次就去咗貴州啊，適逢又真係去到嗰個地方喎， 去到嗰個三線城市啊， 遵義都可以嘅，貴州省嚟講， 唔係咩貴州啫，都話雲南曲靖， 雲南曲靖，曲靖又真係好曳啦， 係咯 ，OK， 去到嗰個地方 OK， 跟住啦，咁啱經過，係啦， 咁啱經過咁就啊，咁大家。即係大家好朋友啊嘛，咁咪諗住出嚟見個面， 咁 又睇有冇進一步嘅交流。 咁係嗰啲以前細個維他奶嗰啲片嚟咯，係咯，係咯。誒你就係 Mary 嗰啲。 好啦 ，Mary 啊，你百幾中意 Mary 㗎？ 唔關我事嘅。咁跟住咧，嗰個女子咧就叫阿 Vin 啦，即係當阿 Vin 啦。其實 女子係叫阿 Vin， 唔係女子就同阿 Vin 講。 同阿 Vin 講，咁話啊，我哋約一個地方等啦。咁阿 Vin 搭的士去到嗰個地方。佢環顧四周咧，嗱，雲南曲靖係一個三至四線嘅城市，咁佢喺嗰個地方咧，佢發覺咧附近除咗一個好臭嘅公廁之外咧，同埋得一棟類似三層高嘅石屋。跟住附近咧系一片荒凉，乜都冇。 咁咪方便咯，方便呢个主角伯奇喺隔篱， 方便去石屋嗰度。 喺石屋嗰度一亲帮助 伯奇，即系我都听翻。 咁方便呢个主角可以。 跟住咧个走托嘅， 跟住个女子嚟咗啦。个女子咧个即系亦都有少少其貌不扬嘅。咁阿 Vin 咧就不其然有啲失望，唔紧要， 上弹钟啦。 咁但系咧即系我都会觉得，唉，即系都要阿 Vin 都有风度。啦，系啦，咁就一齐去嗰度啦。咁跟住话个女子话啊，不如我哋去即系坐低饮杯咖啡咁样啦。咁样好啦，咁咪去饮咯。咁咧就去咗公厕对面有个三层高嘅石屋嗰度饮啦。 系 咁个石屋咧，咁都有少少似嗰啲乡，即系唔系太简陋嘅，有少少乡下嗰种啦，都有少少乡下嘅啦。咁咧一坐低一上到三楼啦，佢哋咁一去到三楼嘅时候咧，咁大家就顾。不其然咁樣打開個 menu 喺度揀嘢噶啦，阿 Vin 咧發覺嗰個女子咧，啊點解不停話要飲酒，跟住阿 Vin 都覺得奇怪啦，都話啊你唔好成日掛住飲酒啦，我夜晚先飲，我晏晝飲咖啡算啦。 晏晝唔係好多強國嘅朋友晏晝都飲酒嘅，味道好奇怪。跟住 同埋咧，阿 Vin 咧同埋發覺咧，嗰啲唔知點解平均每支紅酒過千蚊 嘅 喎。 咁嗰啲又奇怪啲，係啊，即係個高尚嘅地方嚟喎。 跟住嗰個女子嘅反應咪阿 Vin 喂。飲呢隻酒好唔好啊？阿 Vin 咧，佢都係一個聰明嘅人，不為所動。係啊，飲晏晝飲咖啡得啦。我自己飲杯20蚊嘅奶茶啊，咁樣都貴嘅20蚊奶茶。咁咧，但係咧，咁阿 Vin 就心知不妙啦。到時佢心知不妙咁點算咧？即係其實阿 Vin 都係個醒目仔嚟噶嘛。你大家平時聽佢做節目都知 啊。係啊，你真係當咗就係佢啊。OK， 繼續。 係啦，咁咧 易聽啲嘅咁。 係啦，咁跟住咧。 就佢借佢咪人哋借尿遁，佢咪借尿遁，即系佢咪刘邦嚟噶嘛？佢咪借尿遁，佢借电话遁，佢扮讲电话， 喂， 哎，跟住收得唔好添，跟住落到，跟住咧，佢系三楼啊嘛，咪落到去地下行翻出去个 building 外边讲，啊，啲，哎呀，系啊， 啱啱咁好彩有架的士经过， 佢个个都话系啦，哎呀，真系边真系醒目，咁啱咁好彩咧，就有架的士经过， 咁就避过咗啦， 咁就嗱嗱临，梗系上的士啦， 其实又未必喎。純粹是那個即係咁樣就咁，而家聽到你呢度啊，純粹係嗰個其貌不揚嘅女仔，咁就係帶咗佢一間比較貴嘅餐廳嗰度。其實而家咁樣聽落，張單仲係嗰個女仔埋添喎。 係，但係如果佢冇走到，咪佢埋咯。同埋嗰間餐廳咧，絕對唔係即係大家 絕對唔係賣千零蚊紅酒㗎啦。係 啦，嗰個地方係類似咧嗱，唉，唔知道各位聽眾咧嗱，據翻我聽翻個朋友講咧，各位聽眾有冇睇《賭神》？啊！賭神入面成灰安开嗰个赌档，就系类似嗰啲啦，即系嗰啲新界村 冇理由会有千几蚊嘅红酒卖嘅，系啦，即系件事唔合理在呢度。 系啦，类似嗰种啦。 其实如果当其时啊，呢个白旗朋友唔系咁样，即系周星驰式扮，即系上的士走咧，我相信隔篱间石屋咧已经棍咗又孙悟空啊、猪八戒啊，同埋白旗喺度噶啦。 喂，但系咁样听落咧，你觉得？这个咁样嘅模式其实有冇问题咧？ 呢啲中国模式嚟噶嘛？ 唔系呢个饭托酒托模式啊，其实有冇问题咧？ 喺法律上嚟讲，你好难去起诉佢咯。喺法律上。 同埋呢個模式咧，係中國真係好盛行噶，即係我聽好多朋友都其實真係即係無論係咩城市咩形式，即係唔多唔少都試過下呢類型嘅。 嚇、嗯！我又真係好彩，真係未撞過。同埋我覺得，譬如好似 你鹹濕咯，唔似得 唔 係 我 主人翁咁嘅， 我唔夠瀟灑啦，可能唔係我覺得咧呢一個招好似都唔難破解啊。即係譬如我去到嗰個地方，佢話要去 A 餐廳嘅，我咪唔好理佢咯，我死都唔去，我就帶佢 B 餐廳。 但係你當刻你作為一个初次见面，而你又对呢个女子心仪心动，啊、你点都会显露你呢个所谓嘅。 所以我咪要带佢去我觉得好嘅餐厅，呢啲唔得嘅。 嗱，如果喺现在资讯咁发达，你随时攞个电话出嚟一 search， 诶、欸，大众点评，喂，500米后 open wise 啦 ，open wise 啦， 咁你大陆冇 open wise 嘛，咁你附近啊去咪 OK 咯。但系以前喺阿白旗中招嗰个年代，啊咪真系白旗朋友中招嗰个年代，冇上网噶嘛，你手机，咁、你唔会话，哎呀，附近有咩更好，唔会啊嘛。同埋个女方提出，哎呀，上次去过呢个啊，好正啊，奇哥，你我哋一齐去呢度啦，冇、你一定会。 同埋咧，我都听过个 case 嘅，就算嗰个当事人啊，佢坚持，哎，我系死都唔去依间，个女仔咪话吓你唔去，哎，咁你，哎咁冇风度，你唔就我嘅，我走。咁你可能你作為一個男仔，去啦去啦去啦， 你仲諗住有下場噶嘛？ 咁啊係，我未深入當中啊，唔知啦。喂，除咗呢啲飯託酒託咧，有冇啲大家覺得喺內地嘅騙局有機會，即係喺香港係未見咁啊？跟住之後可能都要大家講定俾大家聽，啲聽眾聽，等大家有個防範之心咁樣咧。 借電話圖之夭夭呢啲都香港都 香港都有啦， 香港都冇咁盛行嘅。 撞車黨啊， 撞車黨香港都知啊。 誒，未發展到一個揾個阿伯或阿婆撲低。你去扶去 屈钱 一个咯， 咁因为香港个法治仲完，暂时仲 OK 嘅，法例 OK， 即系暂时未出现到 一个。香港最多暂时都系嗰啲咩啦吓，嗰啲伦敦金啦系嘛，我谂近嚟我听啲朋友讲类似嘅美人局都系呢啲噶。 但系其实咧，香港嗰啲交友 app 咧，我又系听翻同一个朋友讲， 你 都系好多服。 你个同一个朋友都好有问题，可能佢嘅问题多啲，即系嗰啲交友 apps 系点样咧？即系佢系出咗啲伦敦金出嚟啦， 伦敦金。啦，同埋美容咯，即系可能个女子约咗你出嚟。 早十几日，早一两个月嘅。 你试过啊？ 唔系，我冇试过，但系我睇，你咪当陪女仔去做美容咯。 系啦，跟住唔系做 facial， 系啊， 但系其实系又系，即系佢真系应该有帮佢做 facial 嘅，但系就即系可能收得贵啊，又或者即系总之系攞生意啦。 所以同样喺呢个法律层面，其实。香港可唔可以訴之法？ 好似我嗰日睇報紙就有啲耐佢唔學噶。 你唔得噶，人哋有一個朋友喺個交友 app 識你，佢帶你去做美容，咁你告佢啲咩啫？ 唔係你，總之嗰個法律專家就建議都係要埋單先噶啦，一定要埋單噶啦，冇得走噶啦。咁埋單之後咧，你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再之後去證明佢嗰種關係係要以一個欺騙手段去奪得佢嘅財產。 欺騙財產咯，欺騙手段奪財產。 但係好難去 proof 噶。 同埋叫你出嚟買保險咯。 嚇，呢個就好耐啦。 真係好耐啦。 仲有好多噶，你用交友 app， 即例如买点数卡啦，点数卡香港都好盛行噶啦，有段时间。 但系有中过咩点数卡？ 即系我个朋友，我唔做呢啲嘢噶嘛。 呢个我听过，呢、這个我哋冇一节目讲过咩？即系咧，有啲女仔咁就其实系一啲交易啦，咁跟住就约你出嚟啦。通常个交易额咧就会系比平时系低添，即系我都有 friend 真系中过，就问我喂咁系咩料啊？ 喺边 啊？诶，喺边？即系哇，边个电话？边个？我讲节目讲 即刻电话嚟， 讲到玩电话， 即刻电话嚟咯。 即系佢话咁样嘅，譬如话平时呢啲交易咧系十蚊嘅，咁佢咧就话喂今日咧有个靓女揾我，佢仲话五蚊就可以同我出嚟。吃餐饭啊咁样，咁跟住我话吓咁奇怪，咁跟住跟住我话咁你咪试下咯，咁样吓香港呢啲又唔系犯法嘅，咁佢话好啦，咁就真系试，跟住咧佢约下约下咧，未见到嗰个交易嘅对象之前咧，嗰个对象就 send 俾佢啦，就话哎呀大家出面交收好麻烦嘅，不如你买一张点数卡存咗落存咗落嚟先，咁跟住我就出嚟啦咁样。 咁你当时点？ 你嗰阵时好 快乐。你当时点样处理？ 真是我的朋友嚟噶， 咁我点样处理啊？ 咁我梗系一笑自知啦。我梗系话佢咁啊，好明显啦，你唔系真系买咗啊嘛？咁跟住佢个朋友冇买到， 冇买到嘅。 有啲时候咧有后着噶，如果你唔买咧，你之后又会收到个电话，不男人声嚟嘅，佢会自称自己系深圳嘅，唔知咩帮。 呢个又系你试过嘅， 唔系我朋友， 毒蛇帮，毒蛇帮帮主， 深圳毒蛇帮打嚟啦。我知你住边噶，系啊，你我知住边，你依唔肯俾钱，你唔肯买。嘅话咧，我就听日即刻上嚟揾人打你。 呢啲淘宝都听讲过。 咁你当其时点样处理啊？听到啲电话 之后，我 friend 个水好冷静，冇乜嘢。 咬我笨咁样，定系点样咧？你做咩饮泣啊？ 笑之中又大喊咁样喺一边唔知做咩喎？咁我希望啊，听众都醒醒目目嘅，即系呢啲饭托酒托咧，喺香港应该即系因为香港咧，大家已经有好多嘅嗰啲传销嘅保险啊、传销啊、伦敦金嗰啲例子咧，其实大家都即系好精。精明精嗰啲叫咩？ 精明 眉精眼企，眉精眼企系啦，咁啊唔系易俾人呃到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吓，即系以前咧嗰啲酒吧咧，咪有好多嗰啲拳手啊。 系拳手其实某程度上都叫类似。 我觉得酒托咧唔系唔可以发展嘅，即系你话搵有啲女仔约大家去饮酒，跟住就去嗰间吧嗰度，有啲合理少少嘅价钱，咁大家好同啲拳手饮下酒，咁我觉得系即系相得益彰嘅。 其 实 两个字合理好难去定义咯，不过流。待我哋嘅听众去评论乜嘢为之合理。 好啊，睇下点样发展啦。之后好，我哋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